那么主公一定要请都督一决，就请您去给拿主意。我们希望都督您呐，劝说劝说主公，还是以降为上，不能听诸葛亮的，还是得和呀。都督点了点头，那么几公相见如何呢？你们这几位看法都一样吗？布置张宏、顾雍连连点头，都督，都督，我们和子布先生看法完全一致，只能请降啊。哦，都督笑，几位先生想得好啊，你们的想法和公瑾相同。我听见一点消息，知道曹操领兵来了，我也怕主公和曹操开战，所以我是专程由鄱阳湖赶到柴桑，劝说主公请降为上。先生们只管放心，暂且回去歇息，明日一早我与主公相议，我们去商量。哎呀，张昭看了看顾雍几个人，心说怎么样，这趟来对了吧。你看看咱们都督啊，别看年轻，这个人很有远见，还是不打对呀。几个人全站起来，各个拱手，都督天已不早，我们多有打扰，请您安歇吧，明日再会。恕我不送。都督没送他们，这几个人刚出去，有人进来禀报，启禀都督，门外有老将军程普、黄盖韩当求见。哎呀，公瑾微微一笑，这是文官刚走，武将又至，吩咐人说我将接相迎。都督由屋里接出来了，因为来的这几位都是江东开国老将，一见面都督一看，嚯，这几位带着气儿来的，一个个是怒气冲天呐。见都督插手施礼，公瑾把他们请到屋中落座。黄盖是劈头就问呐，都督，您可晓得咱江东要归属他人？咱这地盘快没了，你知道吗？都督一听，哦，老将军，此话怎讲？嘿嘿，程普把话就抢过去了，武将嘛，说话都不客气。都督啊，我等自随从孙将军开基立业以来，大小数百战，我们是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方才占得这六郡城池啊。老程普说跟着孙将军不是孙权，是孙权他父亲孙坚，我们得了这块地方那么容易吗？今天我家主公他听信谋士之言，要北面降曹啊，此真是可耻可惜之事。都督啊，我等是宁死不屈，我们希望都督您见主公，给主公拿定主意，让他兴兵与曹操会战，我等愿死战疆场，誓保东吴。哦，列位老将军，所见相同吗？你们想的都一样。腾一下，老黄盖站起来，用手一拍额头，啪啪，给自己脑门子上来两巴掌。都督啊，我等头可断，是誓不降曹。韩当也站起来一插手，都督，我们都不愿意降啊。都督站起来冲着几位老将一拱手，几位老将军，我周公瑾正愿意与曹操决一死战，怎肯投降？请几位老将军暂且回府吧，周瑜是自由定义。多谢都督，我等告辞了。这几位老将还没等出大门呢，有人进来回禀，启禀都督，门外有吕范、诸葛瑾先生求见。哎呀呀，周瑜乐了，心说今儿晚上真热闹，是一波接一波， 周瑜倒想听听诸公的见解，说我有请。随着这个请字，诸葛瑾和吕范进来，进的门来续座吃茶。都督问他们，不知二位先生来此则甚？都督啊，诸葛瑾挺为难，因为设弟孔明由汉上来到江都，据说是他家主公刘豫州要联结我东吴共发曹操，现在咱们江东这文武商量了半天也没最后啊做出一个裁决，是战是和，这个事使诸葛瑾非常难为呀。您想啊，因为是我弟弟孔明为使臣，我呢不好多言。这次我们是恭候都督您来决定此事。哦，那么请问诸葛先生，你们二位有何打算呢？诸葛瑾看了一看吕范，吕范没词儿，瞅着诸葛瑾，心说你说吧，怎么说都行。诸葛瑾想了想，都督，以我们看来是降者一安，战者难保啊。这话就是说，要是战的话很危险呢，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可是要按着那些主降派做呀，东吴也得完。诸葛瑾这两句话把周瑜给说乐了。二位先生请回府吧，周瑜自由主张，来日咱们同治议事堂和主公一起商定。哦，是，看来人家送客了，也没法在这再坐着了，向都督告辞。这二位走了，吕蒙甘宁来了，再把吕蒙甘宁两位将军送走，已经深夜了。周都督坐在这儿是冷笑不语呀。他笑什么呢？他笑曹操这个人特意猖狂了，你敢藐视我东吴没有能人。他笑孔明居然敢由江夏来到我东吴游说。他笑子敬太憨厚了，笑这些文官轻谈夸辩，一沾事儿就迷糊，笑这些武将是有勇无谋，他笑这些人一个也看不出自己的心事，所以周都督坐那儿冷笑。第二天一大早，都督让子敬把孔明请来一见，子敬陪着孔明先生来了。孔明对周都督是闻名久矣呀，知道是一位年轻的将领，这个人是很有本事。今天两个人这么一见面，孔明上下打量周瑜，不由得暗竖大指啊，好漂亮的人物。周瑜啊，年纪在三十几岁，他身量而不高不矮，是不胖不瘦，扇子面的身子骨是细腰扎背，双肩暴隆，面似浮粉，天庭饱满，底阁方圆，双眉带秀，目如秋水，鼻如玉柱，口似丹珠，圆袍耳朵，真是男生女相。他的嘴角微微有点下垂，不单现出刚毅之威，而且还带着点傲慢之态，头戴一顶亮银飞龙盔，嵌宝珠，珠光四射，狐狸尾胸前挂，雉鸡尾脑后飘洒，身穿素缎色锦袍，上绣银龙探爪，海水江鸭，腰扎七宝福寿带，素缎色中衣，脚下一双白云缎虎头战靴，腰悬一口落叶秋风宝剑，白纱鱼皮鞘，银通口，银寿面，银饰件，素白色灯笼穗三尺多长，迎风飘洒。哎呦，好一位江东周郎，真是英姿飒爽，凛凛雄风。子敬一给引荐，他们互致问候，然后来到屋里头分宾主落座，子敬在下手相陪。 刚一坐下，子敬这心里很着急，他就先开口了：“都督，如今曹操领雄兵百万，是陈兵于汉上，看来是要取我江东啊。我们东吴这些谋士都打算投降曹操，武将呢，都打算和曹操是决一死战。现在我家主公孙将军是徘徊于战与和之间，大概他就等着将军您一句话，我不知道将军您作何打算。”公瑾看了看子敬，心里想：“子敬啊，你抢什么话呀？我今儿个想听听孔明的。孔明不是你把他由江夏请来的吗？实际呀，他是来求咱们江东来，我得让他先开口。”那么子敬现在已经说了，周瑜不能不答呀。他想了一想，然后看了孔明一眼：“子敬，我已经把主张打定了。”“哦，都督，您是怎么打算的呀？”“我打算跟主公说一声啊，让主公及早投降。”“啊？”这句话把鲁肃给说愣了。“都督，投降曹操？”“是啊。”“子敬，你想，曹操假天子之名啊，他是征伐于四方，他想打谁打谁，人家出师有名，何况还带着那么多的人马，咱们怎么能与人家争衡？是只有求降。”哎，子敬把袍袖这么一甩：“将军此言差矣，我江东六郡八十一州历经三世啊，得来不易啊，就这样拱手让与曹操。”“子敬，你不要着急，这个事情我想过了。为什么我说要投降不能打呢？子敬，六郡八十一州的生灵我不能不降啊，因为我是江东水陆三军的大都督。如果我要和曹操一开战，我东吴不知有多少人就得妻离子散呢。这些人能不埋怨我吗？我不成了千古罪人了吗？所以只有请和，绝不能战。”“哎呀，都督啊！”子敬急得几乎都要站起来了。“你说的不对啊，难道你忘了伯父之重托了？伯父临终之时怎样托付的将军你呀？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你是我江东股肱之臣呐，好比是一座泰山，你是我们的靠山。就这样降了曹操，都督，你不怕丢面皮吗？凭你的神勇，凭你的决胜，文韬武略样样精通，怎么就这样拱手称臣呢？”“唉，子敬，不能打呀。莫说我一个周瑜，就是十个百个也难以拒敌曹兵，一打咱们江东就完了。我想了，是和则安，战则亡。”“哎，这话从何说起呀？都督，你就把你的全副本领施展出来吧，这武将一个个擦拳魔掌，就等着您这主心骨呢。您只要说一声杀，他们就会血战疆场，我想不至于败得那么惨吧。”“不不不，子敬，非败不可哟，不能降，一定得降。”“好吗？这二位是争论不休，只争得面红耳赤。”这时周瑜偷偷看了孔明一眼，他看孔明是个什么表情，只见孔明坐在旁边 是面带冷笑。孔明先生，您因何沈笑？说你干嘛带着这种讥讽的笑容看着我们呀？孔明觉得他们两个人争辩得很有意思。听周瑜这一问，孔明先生把茶杯往前这么一推，都督，我是在笑子敬他不识时务。子敬一听差点火了，什么？孔明先生，你说我不识时务，那此话怎讲啊？子敬，都督说的很有道理，他要劝你家主公孙将军面北称臣，都督这是为了全区保家封妻印子之计呀、啊。为了荣华富贵，为了自己还能官升一级，投降有什么不好啊？妻子也平安了，自己也没有危险了，江东六郡丢不丢何足挂齿呢？卢子敬一听，这叫什么话呀？孔明啊，难道你要让我家主公孙权屈膝降贼吗？子敬啊，其实这也是为了你们东吴文臣武将的平安。你屈指算算，袁术、袁绍、吕布、刘表与曹操抗衡者，哪一个没被曹操灭了啊？他们谁有好结果呀？现在还有一人不识时务，那就是我家主公刘豫州。他虽然兵微将寡，但是他敢与曹操争雄，现在被曹操打败了，逃到了夏口。如今据我看来，天下再也没有人敢与曹操争斗的了。所以呀、啊，还是都督所说是个上策。哎，周瑜哈哈一笑，子敬，你听怎么样？孔明先生与我所见略同，心气相通啊，还是降为上策。这下把子敬给气的，心说孔明啊，你这个人呢、啊、可真不怎么样。昨天你跟我们主公怎么说的？在酒席宴前说的是头头是道，今儿怎么一见我们都督就变了呢？我们都督方才说的那些话还有情可原，甭问，准是昨天晚上张昭那些人来了，在都督耳旁说了些什么，终于相信了他们的蛊惑之言。可你不应该这么说呀！想到这儿，鲁肃站起来了，就几步走到孔明的跟前。孔明先生，你要是这么说，那你何必从江夏？子敬要说，你何必由江夏跟我来到江东？你上这儿来，不是和我主孙权来联合来了吗？现在你怎么改成劝降的了？孔明啊，显一显乐出声来，他看子敬着了真急了，脸也红了，脖子也粗了，眼珠子瞪得一边大，心说可别把他气个好歹的呀啊！子敬，你坐下坐下，别着急，听我说嘛。你要是不打算降啊，我还有不降的办法呢。啊啊！子敬想要这么说还差不多，那先生你说说。这时候周瑜也搭话了，是啊，孔明先生，你有什么不降之上策呀？不投降怎么办呢？嗨，都督，子敬，其实啊，你们莫要看曹操领雄兵百万，战将千员，陈兵汉上，你们东吴要想让曹操退兵，用不着动一刀一枪，也不必发一兵一卒，只要派一介之使，就是芥末粒那么大个小官，乘一叶扁舟啊，驾一条小船啊，送去两个人，曹操当即就会卸甲卷旗而退。啊！

重机会，就真的再也不会有699元的底价了， 是 再也不会有双重好礼一并送的优惠了。 对， 所以4007106108赶紧先来打电话吧。 是的，全国892盒售完活动就结束，您想要就再也没有了。4007106108，4007106108，留下最后一点时间给您拨打电话，4007106108。 官名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孔明轻轻一摆手中的鹅毛扇，都督啊，你们东吴去此二人，好意思大树飘移，太仓去一树，海水之一滴，丝毫伤不得什么筋骨。子敬一转脸，心里说，是谁呀、啊、你倒快说呀。周瑜也有点坐不住了，他差点也站起来，想了一想，毕竟自己是三军之帅，怎么也得沉稳些。子敬就够着急的了。子敬倒不是不顾身份，因为他跟孔明先生也比较熟了，跟周瑜是莫逆至交，屋里也没有旁人。方才的那些话，子敬也确实听得有点生气，所以他才那么激动。现在孔明先生还没说出这二人到底是谁呢，人家问得这么急，孔明先生这才回答了一句：都督，您可知道曹操平生之二愿呢？说曹操有俩心愿，你知道吗？哎呀，周瑜这心里都着了火了，心说我这儿问你，东吴去两个人，曹操就可以退兵，这俩人是谁？你干嘛跟我说曹操有两个心愿呢？他得强摁住胸头的这个急躁劲儿。孔明先生，我不知。哦，都督啊，曹操平生两愿之一，他要扫平天下，面南称帝，他要篡位当皇帝。第二愿呢，曹操知道天下有两位绝色美女，这两个美女是聚在江东，都在你们这儿呢。曹操乃是一好色之徒，他早想得此二女，今日能兴兵百万，带战将千员，虎视江东，并不是想得你们六郡之城，而是为此二女而来。哦，孔明先生，但不知此二女是哪家的闺秀，谁家的姑娘？周瑜这话问得有点急，他这一着急呀、啊，孔明相反倒更稳当了。都督啊，你们江东不是有一位乔公吗？乔公膝下生有二女，长曰大乔，次曰小乔。孔明的话刚说到这儿，可把子敬给紧张坏了，心说什么，孔明先生你怎么提这俩人呢？哎呀，提不得呀。子敬赶忙一抬手，他好像是抬起左手来摸一摸额爵，其实子敬没有偏头疼的毛病，他不是在摸这额爵，他是挡住周瑜的视线，右手紧着摆呀、啊， 冲着孔明是又使眼色又努嘴儿，那意思孔明先生快转题，别往下说了。孔明先生看见了没有？看见了，而且看得很清楚，同时还冲着子敬点了点头。子敬放心了，哎呀，心说好聪明的孔明先生，明白我的意思了，看来啊他这话能转喽。孔明先生接着刚才的话茬往下说，说是我听说此乔公二女呀，生的是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真可谓是倾国倾城的绝代佳人，而且二乔各有擅长，大乔习文，小乔习武，大乔文采过人呢，是落笔成文，出口成章，小乔侠骨英风，武艺超群，难得曹公想得此二女呀。曹操经常这样说，说老夫若得江东二女，以御晚年，我是终生无恨。所以方才我才提醒都督您赶快派人以千金礼聘买来乔家二女，乘一小舟送往曹营，曹操立刻是倒戈北还，到那时我江东不就罢了兵革之患了吗？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此乃古之范蠡尽西施之计也。孔明说的这个范蠡尽西施是怎么回事啊？在春秋时期呀，吴国的吴王夫差呀，不是把越国给灭了吗？有一段故事叫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哎，就是这档子事儿。这个越王勾践他心里不服啊，他总想要报这个亡国之仇啊，想把夫差杀了，可是他又没这力量。后来呢，他就告诉他手下一个谋士啊，姓范的叫范蠡，说你能不能在各地啊给我选个美女，我要用美人计迷惑夫差报亡国之仇。范蠡说我给您找找吧。后来啊，范蠡就在这祝罗山下发现了一个美女。这祝罗山下有两个村子，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这地方是诗姓居多，就是姓诗的特别多，有一个女子住在西村，所以叫西施，她是一个浣纱之女呀，就是一洗衣服的姑娘，父亲是一砍柴火的，以卖柴为生，可是这个西施啊长得太美了，范蠡就把她给选中了，就给夫差送去了，把夫差乐坏了。得了西施之后，他就在远离国都的一个高山顶上修建了一座瓦宫，不但修了瓦宫，还修了一座响谢廊，就是把这地挖空了，地底下埋上缸，上边铺上板子，然后让西施女呀、啊、穿这木头底鞋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走的，那上边发出那种声音来特别好听，夫差啊特爱听。夫差还为西施修的西施洞、吴王井、秦台、香山、鸡城、鸭城，呵，那景致不少啊，哎，这些景致流传至今的。当时夫差手下有一谋臣叫武云，他就告诉夫差说是大王您赶快把西施贬了，此女乃亡国之患，您可不能信宠她呀，古代的夏桀王啊曾经信宠过妹喜，亡国了，殷纣王亡于妲己，周朝的周幽王亡国亡于褒姒，您不能再要此女了。吴王夫差不听，他朝天是沉于酒色，不理国政， 后来终于被越国所灭。这就是36计之中的美人计。今天孔明先生给周瑜献的这策，就是让他学范蠡去尽西施。你花俩钱儿把乔家的这二女买来送到曹营，这不就完了吗？孔明先生这话刚说完呢，子敬再一看周瑜，脸儿都白了，而且头上那雉鸡尾呀，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直哆嗦。子敬心说：“坏了，嘟嘟火了。”孔明，你说吧，你就。周瑜用手一扶肋下的佩剑，他不由自主的那右手，砰，就把那剑柄抓住，看这意思，宝剑就要出鞘。可是，周都督没把宝剑拉出来，看来他是用最大的力气压住了胸头火，摁住了这口气。他冷笑了一声：“孔明先生，您何以得知曹贼想得江东二乔呢？”啊，都督您问这个呀，那还是我在隆中的时候，我听说曹操在邺城漳河之畔修了一座台，名叫铜雀台。他让他的幼子，最小的那儿子曹植、曹子建监督此项工程。曹植才华过人呢，这个台他修得非常漂亮。在铜雀台上不单修了一些楼阁、起几飞檐、雕梁画栋，而且还修了一个1丈5尺高的铜雀，象征着如意吉祥。曹植在铜雀台左边修了一座台叫玉龙，右边修了一座台叫金凤，中间有2座飞桥横跨凌空，气势宏伟。他请他的父亲曹操去看这座台，曹操当时很高兴，就让曹植做了一首赋叫《铜雀台赋》。曹植就在这赋里提到了江东的二乔。其实啊，人家这《铜雀台赋》根本与江东二乔没有半点关系，曹植作赋的时候也没想到这二乔。那铜雀台前面确实有2条飞桥是横空而上，今儿个诸葛先生是随机应变，他把那桥字给改了。为什么使人直信呢？这个古代的桥姓啊，跟那桥梁那桥字一样，后来才简易了，就把那个木字旁给拿下去了。今儿个孔明先生就把这个字儿啊用到这儿了，这就得说是智慧，是学问，是丰富的知识。他这一说，不用说是周瑜，连子敬都气得够呛，鲁肃也信了。周瑜这才跟孔明说：“说您以为这二乔是民间之女呀？”不是，大乔啊是孙策、孙伯符将军的夫人，小乔乃公瑾之妻呀。论着呢，周瑜还得管大乔叫个姐姐。哦，把姐姐和妻子送给曹操啊，这谁干的？这个特别讨厌是这懒二乔，这懒字，曹植写这字是为了他父亲，说曹操啊等到晚年的时候吃饱了喝足了没什么事儿，站到这飞桥上抱着那栏杆呢，看看这漳河的景致。可今儿个孔明先生说曹操啊要揽江东二乔，这周瑜哪受得了？周都督手指僵灵，是破口大骂呀。 当时他就急了，他这才实话实说，说方才呀，我那是乡试先生，所以说了些个请降的话，不是我的真心话，我来了就想劝我家主公与曹贼决一死战。曹操他错翻了眼皮了，他看错了地方了。我求孔明先生你助我一臂之力，咱们是联合拒曹。孔明先生先请罪，说我不知道这二乔啊是孙将军以及都督的夫人，那么我呢方才失口了，真是死罪。再者您要有用我孔明之处，我是听从您的将令。又客气了几句，周瑜让鲁肃把诸葛亮送走了，然后周瑜更衣来见孙权。这时候孙权又升了议事堂了，因为孙权将军知道周都督有打鄱阳湖连夜赶来柴桑，正好让他当众啊给拿个主意。公瑾来到议事堂一看，气魄还是那么大呀，温东武西呀，左有张昭、顾雍众谋士，右有程普、黄盖各位将军。公瑾上前给孙权施礼，孙权赶忙站起来绕过奏案，亲手搀扶。二位都相当客气，因为周瑜都督和江东吴侯有特殊的关系，他这位三军统帅不同于别人，要不怎么有人称周瑜为江东的股肱之臣，鲁子敬说周瑜是江东的靠山，那可真了不起呀。孙权对周瑜都十分恭敬，因为周瑜呀和孙策、孙伯符不单是要好的朋友，而且人家还是亲戚，所以周瑜呀那个身份在这儿。孙权当即吩咐赐座，周瑜没坐下。为什么呢？文臣武将都在这儿站着，自己呢比起这些老将军和年龄大的那些谋士，那自己很年轻，虽然把座位摆在那儿了，可是公瑾都督没有坐呀。他和孙权互相问位了一番，古代啊叫问位，现在呢叫慰问，就是双方都互相打听打听情况，客气几句吧，然后就归入正题了。周瑜一拱手，将军，曹兵巧取荆襄，得意忘形，今日陈兵于汉上，来下檄文，曹贼胆敢藐视我江东无人。孙权一听，是啊，公瑾，我刚要发金牌由鄱阳湖请你到这儿来议事，可金牌没等发出去你就来了，你看看这封信吧。说着孙权把曹操来的这封檄文交给都督。公瑾接过来一看，哼，冷笑了一声，老贼特意猖獗，啪，把信呢扔地下了。孙权一皱眉啊，公瑾呐，自从接到曹操这封书信，连日来我与文武商议是战是和，可是咱们江东有些人劝我降曹，有些人劝我与曹操决一死战，至今我意未定，今请公瑾为众谋一决，你给我拿个主意吧，我就听你的了，咱们是投降还是跟曹操打。周都督一笑，将军，但不知是些什么人要请降于曹操，谁主张投降？孙权用手一指，哎，就是张昭先生。哦，周瑜几步走到张昭的跟前， 冲着他一拱手：“张老先生，您因何主降？那你是怎么打算的呀？”张昭一听：“哎，正好我在当众把我这想法说说。周都督啊，反正在馆驿里已经默许了。我去看他的时候，周都督说他那想法和我们一样。今儿个可能呢，先听听我的，然后都督好说。哎，这倒不错啊。”张昭弹唆了一声，清清嗓音：“都督啊，我主张请降啊，是有我的打算。您想啊，曹操借天子之名征伐于四方，人家代表皇帝，说打谁就打谁，他一兴师就称其为吊民伐罪呀、啊。也就是说，人家打咱江东是名正言顺。再说呢，他的威势很大，我江东啊所以倚仗的就是长江之险，如今曹操与咱江东共之了，就说这道险呢已经让人给占去一半了。现在曹操陈兵百万，水陆并进，战将不下千员，我们怎么能够抵挡呢？所以还不如斩降曹操，然后再图他计。咱们先请降，然后咱们再想别的主意。这就是我主张请降的这个原因，也就是指导思想吧。周瑜听完了，啪，把袍袖一掸，脸色往下一沉：“哼，子布先生，此乃俘虏之见，太腐败无能了，什么不是？”劈头把张昭给骂了一句。周瑜都督来得到痛快，这可真叫直截了当，他比孔明先生来得干脆。孔明先生舌战群儒的时候，因为人家孔明先生是尊客呀，对江东啊这些谋士都很客气，也就是说没好意思骂他们。周瑜不管那个，这下把张昭给骂的腾的一愣，那脸都黑了，不是红了吗？红的过火，一发紫不就透着黑了吗？周瑜就不理他了，转过脸来冲着孙权一拱手：“将军万万不能降曹，我江东自开国以来已经历经三世，怎么能一旦降曹呢？”“哎呀，公瑾呐、啊，那么要是不降的话，你看我们该当如何呀？”“将军呐、啊，曹操虽然名托汉相，他实为汉贼，你看他那牌子挺亮，汉朝的丞相，他是个篡位叛逆之贼。将军您呢，以神武雄才，仗父兄之余业，占有江东六郡，兵精粮足，此时正当将军横行天下之时，除残去暴，怎能北面共守称臣？”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关云长，知是恶，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莫看曹操领人马百万要取我江东，你别看他那么凶，曹操此次陈兵汉上，他犯兵家四忌，

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16点整， 五千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鲜花的香味，酒香的陶醉，用拼搏的汗水点缀，快乐的掌声，成功的笑容，用顽强的努力作伴。11年，向着新的梦想起航，向着辉煌挺进。愿我们用爱心去迎接美好的未来。 恭祝北京祥康！ 北京祥康！ 北京祥康！ 北京祥康！ 恭祝 北京祥康11周年！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以上是广告时间。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注意，我们给大家呢前一段啊定的这个目标应该清楚，清热利湿健脾。它的意义一个呢是在这个季节病方面做了一个防护。说今天我们要讲什么呢？我们要讲它对一些脾虚的人、有湿的人，包括呢这个脾湿制成的所造成的一些疾病我们说说这方面。从这个角度来说，前一段的利湿、前一段的健脾的重要意义，这个呢我们要宏观的看，每个季节都特别清楚了。清楚什么呢？我们每个人应该做的功课。这个功课从春天一年的开始做这个功课，应季的去做。然后在春天我们要做什么功课？不仅仅是把这个季节容易发生的疾病我们防，同时呢它又为下一个季节做了很好的铺垫为什么说中医的两大特点是什么呀？一大特点辨证施治。所以我们现在前一段讲的就是根据季节气候特点，这就是辨证嘛然后我们怎么施治，这个治就当防讲当调讲。那么它另一个中医的特点就是整体观念。所以如果我们宏观的去给大家做介绍两大特点、整体观念是吧，辨证施治，恐怕这个很难理解。如果我们结合着具体这个事情这个疾病也好，这个之间的连带关系也好，我们就清楚了整体观念的内涵是什么你这就联系上了这就好理解了。我们谈到了前一段的清热利湿健脾，这要说到什么呢？从整体观念，心肝脾肺肾金木水火土之间有一个相生相克如果呢我们把它结合着实例去给大家说，那就清楚多了。你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要清热，要把体内的热邪夏天这一段受的暑也好，受的热也好最后化成的火也好，给它清出去了。它有什么好处？它不得感冒。说为什么不得感冒呢？ 有一句话啊，这句话是总结从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没有内热引不起外感啊。我们把它呢，这体内的垃圾，把内热也好，火也好，风邪也好，湿邪也好，寒邪也好，都给比喻成垃圾。这些垃圾的存在，我们把又比喻成什么呢？炸药。这个炸药怎么就能炸了？它必须得有导火索啊，那就把这些病邪就侵入我们机体的病邪，作为一个内因啊来认识啊。我们说得病主要是一个内因一个外因，内因是基本的条件啊，外因就是诱因啊，诱因我们把形成导火索，你有了炸药啊，再加上导火索，就是爆发了啊，这就清楚了。我们不给这个爆发具备这些条件，我们去消除这些，这就是我们讲的内容，不让它爆炸，不让它爆发，不让它加入这个啊春秋两季的高发期。所以我们从哪一方面去做工作，这线条就得给大家得说得清清楚楚，得说的讲的明明白白，那就是把这些清除了，是吧？没有内热引不起外感，内热怎么没有了？我们清除了，我们通过推肚子，是吧？我们通过泡脚，通过做下水道，通过做脾胃经，在饮食上，在运动上，我们都给它清除了。你清除的越干净，你清除的越早，效果是最好啊。另一方面，你再防，千万不要三贪。我们年年讲这个问题，什么叫三贪？这夏天真难过，好容易凉快了，凉快凉快了，这不叫贪凉吗？啊，一热一闷，大家想吃吗？没胃口。好了，这天气一凉快，补充补充吧。啊，再加上我们有些啊。啊，在讲养生啊，在这方面知识也跟大家说啊，夏天呢消耗比较大，是吧？身体亏了，天凉快了，我们要啊适当补一补。那这样呢，正好跟大家这个想法啊，这一拍即合。但是我们讲的正好相反。谈到夏天消耗，我们承认啊，我们不可否认啊，新陈代谢快嘛，消耗大嘛，有人就瘦了。啊，适当补对不对？也对，但是这些怎么去看？要具体的情况，要具体的分析，不能人家说什么，啊，我们底下就做什么，啊。我们要分析什么？说有的人补完了之后挺好，不错，哎呀，讲的对。有说，哎呀，我一补上火了，哎，一补啊，哎呀，这是起疮了，啊，起疙瘩了，啊，一补啊，我浑身有发燥发烦。有的人就不适应，他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每一个人的这个体质他是不一样的啊，再加上我们一些老年朋友啊，有宿疾，就老病，就有老的一些病邪啊，长期侵入在我们体内，所以这些瘀不受补。说为什么吃这补药之后呢，反倒不行呢？补品不行呢？是吧？很多人没有认识到这。实际上呢，传统的讲的非常的清楚，哎，临床上的许多病很复杂，啊，不是一上年纪都虚，是吧？虚也不一样，虚又分阳虚啊、阴虚啊，是吧？气虚啊、血虚啊，啊，它还分了，是吧？你讲咱们四季养生也好，五季养生也好，是吧？有的心虚啊，有的肺虚啊，有的脾虚啊。有的肾虚，它不尽相同，所以这个补字儿，因为我曾经说了啊，要杜绝三乱啊，乱吃补药是吧？花钱了吗？花钱，贵不贵？挺贵啊，但是不一定适合你啊。尤其在这时候啊，我们身体有垃圾的时候是吧？经过这一夏天的季节交替变化呀啊，集中啊。啊，不稳定期间，这个你就不能补啊！这时候得清，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啊，许多病是什么？许多病是不通，许多病是不调，许多病是什么？是虚。这样呢，我们结合这个啊六个字儿的认识这个病的关键和要害，我们提出三个字儿的应对措施：同调养。 啊，所以说我们把第一就放在一个通字上，通字的实质就叫清理垃圾，啊，垃圾清出去以后，这时候你再补，你自己的体质，啊，你是属于补哪号，你别乱补，只要你补啊不好受，你就记着你有瘀了，啊，中医一句话来说，瘀不受补，所以我们临床上，啊，有的是呢因虚而治瘀，啊，有的呢因瘀而致虚，体质弱了，积劳了，没小心，哎呀，受了风邪了，结果呢，瘀住了。这虚造成瘀，瘀呢还可以造成虚，是吧？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些心肌缺血，它怎么会缺血呢？是吧？我们天天吃那么好，怎么会缺血呢？就是一个不通啊，是吧？把营养的通道给堵塞了。然后或者由于气不足，脾气不生，啊，脾气不生血上不来，所以造成心肌血，别一见虚就补，所以我们这个季节要注意，不要三贪，看看我们身体啊清理没清理，啊，清理净了，然后呢，啊，我们要补，这个补要适当的补，而且我们强调用食补，啊，我们强调了健脾，让你脾不消化不吸收。你补了有什么用啊？我们为什么前段要强调了这脾的功能？就是我们当时啊只讲了，啊，就是你不祛湿，容易得呀啊胃肠炎，或者容易得呀肠胃性感冒，那只是应激病。健脾的意义，那很深的，很重要的，它是本嘛，它是人的一个基础，是吧？它是人。啊，维持生命，维持活动，保持旺盛精力，啊，不可缺少的，啊，这个营养，啊，就靠它来把吃的东西没用的排泄掉，把一些营养吸收的东西充分的、畅通无阻的、及时的，哎，保证后勤需要嘛，那人就有精神了，啊，那人体质不就好了？说为什么把它称为治本呢？是吧？这方面，我们今天重要讲的什么呢？重要讲的啊一些救济，在临床上，我们现在讲脾的，它的重要的功能，特别是我们临床的一些疾病和一些症状，没有啊追溯到脾，是吧？目标靶子不清晰，那你看不见目标，你就放枪，你说你能打准吗？那效果肯定不好，所以刚才我们说了，啊，我们也讲了，清排通，啊，那要解决，啊，你身体的这些垃圾，这句话对湿病，就是季节性疾病，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二一个呢，是对你的素疾，就旧病，啊，这块儿。我们也要把它展开了。你比如说这个湿，我们在临床上很多啊是因为脾的功能，但是呢我没有认识到，哦，是脾的功能发生了紊乱了啊，降低了，它发生了工作效率不高了，甚至呢怠工了罢工了，但是我们很多把这个脾的发生紊乱都给责成于什么，责成于胃。大夫啊，哎呀，我吃不下东西啊胃胀啊，啊，吃一点东西就胃胀，实际上是胃的事儿吗？是吧？脾主运化水湿啊，是吧？有的人在推肚子，原先不知道啊，一推肚子，肚子里边哎呦很多水声，怎么哎咕噜咕噜的，很多人就没有啊，不了解肚子自己是凉的，啊，是热的，啊，或者里边有水声啊，或者有疙瘩呀，没发现。这一推肚子，有的人，哎呦，发现新大陆了，哎，我这么一推，咕噜咕噜的都是水呀、啊。一般去看病去，哎，大夫，我胃不好，是吧？很少讲到是脾不好，啊，所以说呢，我们把这个。啊，这是咱们传统中医的一个优势，啊，而且呢，我们以前 啊，也把脾不好在临床20多种啊这个症状，我们跟大家一一的啊去叙述了啊，目的就是让大家哦认识到是谁的责任就是谁的，是吧？你该表扬的表扬，是吧？你该批评的批评，你这做工作呀，是吧？你不能啊眉毛胡子一把抓呀，哦你们都错了，是不是？那你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由谁而引起的引发的，那不都得需要具体的分析吗？是吧？谁为主谁为次，你就说脾胃吧，胃不好会影响脾，脾不好会影响胃，他们是脏腑啊，一阴一阳啊，一升一降啊，就像我说了，你下不来我怎么上得去啊？我为什么举这例子，脾和胃就是这种关系，你光强调是吧胃那就错了，矛盾矛盾吧，什么叫矛盾呢？矛盾这词儿怎么来的？是吧？有矛有盾的啊，中医谈到的脾不是单纯吃啊，单一指脾脏，而是泛指脾和胃，包括肠和胃，就是管它运化水湿的相关联的啊，都在脾的范畴之内啊。一般通常就是脾胃论。说我们讲这个跟素鸡有什么关系？这又做了一个铺垫。为什么大家呢都把它说成是胃？跟现代医学强调的解剖学有关系，还认为人吃东西就吃到胃里啊，然后呢消化系统啊查你的是吧食道是吧，查你的食管是吧，查你的胃啊，他看这个啊，一看这个说没事儿，说没事儿，我怎么吃不下东西去呢？怎么吃东西发满解释不了了，不了啊，他忽视了一个脾的啊，不思饮食，那是脾啊，啊，吃了也不化，肚胀，那是脾啊，是吧？发满发胀，那是脾啊，啊，这些都责于胃了，啊，所以说我们今天也替胃啊，啊，去评一下反，啊，有没有胃的事儿？有，不是胃的事儿，脾不好也会影响到胃。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秋高气爽，硕果累累，祥康真情回馈广大祥康人多年的厚爱和信任，进一步为广大顾客的健康保驾护航，特在2018年9月21日、22日、23日举办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真情回馈3天活动期间，购买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一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一瓶，回馈价为1200元。购买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3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3瓶，再加赠验方大全1本，回馈价为3600元。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你好。 哎，你好 李老师啊。 哎， 你好。 你好你好。 今年84了。 呦嚯，高寿高寿。 我这算是说话的简单点吧啊。 哎，好的。 我退休以前 啊， 我没有看过病，身体特别棒，数一数二的。 哦。 哎，到了退休以后啊，慢慢的这慢性病就多了， 都来了。 到现在，前后住过几次院。 哎呦。 意思经过检查期间都20多种病。 哎呦，嚯嚯。 我就不一一跟你说了。近几年来，给你汇报一下了， 好 不好？ 哎， 好， 交流交流。 啊。先说是什么手法啊？ 哎， 心脑血管比较严重。 哦， 硬按直接硬按了曲波器。 哎呦， 都已经4年了。 哦， 这方面还比较顺当，没有大的问题。 啊，稳定。 但是呢，这个心脑血管病，心脑血管不太好。 哦， 不好的表现症状呢，就是脑袋疼。脑袋晕。都已经5、6年、7、8年了。 哦， 吃药也这个吃不好，我就不看了。就是脑袋疼啊，它不是别处疼，是那个皮肤表面的那个细血管 堵了，都硬化了。 哦， 啊，嗯，你要是睡觉呢，晚上， 嗯， 左右和后边挠的时候， 嗯， 震在震上都疼，影响睡眠。我九点钟躺下，到一两点钟以后才能够睡着。 哎呦，痛苦了。 而且这十几年、二十年，这睡眠就是一直还有其他病，就是算是造成这个困扰。 困扰。 所以睡眠，这方面都成问题。 嗯。 但是我这个用这个酒啊，摸这个脑袋， 嗯， 我每天摸，有时候摸两次， 嗯， 这摸了又将近又，因为我这个血管疼比较厉害， 啊， 这个又摸了又到今天又就快一年了， 哦， 哎， 嗯， 我买什么别多，到现在家还存到四瓶， 哦， 哎，就是每天摸， 嗯， 但摸了以后呢，今年夏天不是天气也比较热嘛， 对。 啊 对， 而且时间一长， 嗯， 这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好的一个情况， 哎， 血管就好一点。 是的， 再加上这个摸这个酒呢， 嗯， 摸， 嗯， 我就按摩， 嗯， 哎，现在我基本上就是没了，不疼了。 哦，把这问题解决了。 啊，把这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哦，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问题不大了，我能够睡觉了。 能够忍住了， 哎，啊，对对，所以我这个也是特头， 哦， 这个头晕治不了， 哦， 头晕就一直我想也是可能是血管的事儿， 嗯， 今天我养人最近这个我血压比较低， 嗯， 量了量90多， 嗯， 高压91， 嗯， 低压是62， 嗯嗯嗯， 心跳是63， 都低， 比较偏低，怎么办？最近这个头晕都厉害了。这个它有个好处， 嗯， 我这个脖子上长这个淋巴结， 嗯， 还有这个甲状腺 啊， 这个也好几年了， 嗯， 医院里说也不好治， 嗯， 说开刀吧，你这个年纪大了，他不给开刀，这个就摸，基本上是控制住了， 哦， 哎，原先这淋巴呢一串30个，这都就在那个动脉颈动脉的边上， 嗯， 所以我就摸这个瘤， 嗯， 摸完再加上能叫什么磁宝， 哎， 再给它固定那来，哎， 嗯， 这样一做呢，淋巴结呢， 嗯， 就小了， 哦， 哎，甲状腺呢， 嗯， 过去疼，我一直用这个摸， 嗯， 摸了就按摩， 嗯， 说这个地方也得，我也听你的这个大夫说过，你按摩不要力量劲儿太大， 对， 因为这个地方比较脆弱， 是的， 哎， 嗯， 哎，所以我就轻轻的弄按摩， 嗯，对。 是用这个热水先给它热敷， 嗯， 敷了以后我再摸灸再按摩， 哎，嗯， 这样的话呢就基本上控制住了，我能够睡觉了，过去都是疼， 哦， 我浑身的病，还有这痛风，这个早了， 哦， 痛风也特别厉害， 哎， 这是一个收获吧， 啊， 还一个前年， 嗯， 我们机关体检， 嗯， 这个乳腺增生， 哦， 乳腺增生比较大， 嗯， 那个奶头和奶头底下有两个金属币这么大呀， 嗯， 而且也比较硬，我就原先我还不知道， 嗯， 后来那个医生也说你老师傅你这个乳腺增生比较厉害，你到医院看去吧， 嗯， 我也没去， 哦， 我就用那个油， 嗯， 每天摸， 嗯， 摸了以后我就用这个磁宝的给它带上， 哎， 这摸了不到一个月， 嗯， 现在不疼了，也没了一点也没有了， 是吗？ 尽管它好了，一防万一，我每天还是摸。照常摸， 非常正确。 我 嗯， 所以这方面的收获呢，还是比较多。还是腿上的毛病啊， 嗯， 这个有时候这个下肢这里疼，那也疼也肿， 嗯， 用着摸， 嗯， 用其他的一些办法， 嗯， 这些出办法都特别好， 哦， 基本都我看正常了是。 现在关键把睡眠这个问题、疼痛这个问题解决了不少，是不是？ 哎，现在这个疼痛呢，现在收获嘛，它就是。一个是疼，脖子好是脑袋好， 对， 它基本上控制住了，好了。还有这个乳腺增生， 嗯， 这一点感觉也没有了， 症状消失了。 都是用这酒啊， 加 吃包效果明显，其他的收获也很多。 哦， 我也不一再说。 行，说你能够自己把这个神经痛啊，能够减轻和解决，实属不容易。 啊， 那个做的比较认真。而且特别是动脑子，这个所以产生了效果不错啊！继续， 谢谢 啊！ 哎， 今天我们就交流到这儿啊！好，再见。 好嘞，好，谢谢啊！ 哎，祝您早日康复啊，健康长寿。 谢谢， 再见。 以下是广告时间。